是一首有一点点小调皮的，然后呢带着清新的风吹过来的歌曲 Bahamas All The Time。 再次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一年一次呢又赶上了这样鼻音的节奏了哈。在年尾的时候呢，终于是搭上了感冒这个末班车，所以在今天给大家送上就是有个鼻音版的随心听。我是你的老朋友阿丽。今天呢是1月23号星期一，再过几天呢就要过年了，整个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的都是大家有一点无心工作想要马上过节的这种心情和气氛哈。不过音乐当中呢依然是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来陪伴着你，无论你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要在最后这几天呢结束自己的工作了。听歌的时候依然还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公众微信平台YGTP986来找到我。这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加拿大的一位音乐人啊，这首歌曲呢 All the Time 听起来绝对不是大热，但是如果你听着它走在路上的话，一定会不由自主的就把这个步伐加快了，这是亲测有效。有的时候呢跟朋友聊天啊，就聊到这个是否有叛逆期的话题，说有的人呢在年少的时候有叛逆期，当时呢就会做一些很出格的事儿，惹得这个老师啊家长啊不太开心的事情，现在想想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但是说到叛逆期的话，如果要说我自己好像一路走来都没有特别叛逆的时候，不过在真的去过了普通意义上面的那个叛逆十几岁的时候，再大一点的之后呢，真的在心里面会出现过一个词，就叫做流浪。流浪这个词听起来就很任性吧，当然也只是坐在你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啊，或者是在家里，当你仰望天空，当天气不好的时候看看窗外的时候，你突然间会有的那种想法。所以有人说了，流浪的好处就是可以一直和过去的自己告别，然后全新的出发。不如在音乐当中我们体会一下这样的状态，来听一首好妹妹乐队的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所以我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当我们吻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好的，偏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夜里，我们宁愿错也不愿错过。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所以我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当我们吻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好的，偏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夜里，我们宁愿错也不愿错过。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 如果真的要去流浪的话，带上好妹妹的歌，会觉得这样的旅途上面会有一些温暖呢。好吧，还是说回正题吧，不要去流浪了，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想想而已。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终于等到了新一季第一期的歌手。那这期歌手当中呢，最大的感觉就是，不管是不同的国籍、地域，还有不同的年龄，只要你有实力，在这舞台上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比如说呢，师徒三人，像杜丽莎、林忆莲还有袁娅维，啊，真的是三个年龄层，而且他们都有师徒的这种承接的关系啊。不过真的在同一个舞台上面的时候呢，大家去评判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打动人。最后压轴出场的林忆莲这首歌，我觉得是跟他这么多年的生活的阅历，他的沉淀，当然他的好嗓音，还有就是好歌，他自己维持的这么好的状态都有关系。呈现出来的时候呢，真的让很多人潸然泪下了，也非常的期待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他即将带来的那些翻唱。先来听听不必在乎我是谁。 觉得有点累，我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如此乏味，生命像花一样枯萎，我整夜不能睡，可能是因为也喝咖啡，如果是因为没有人陪，我愿意敞开心扉，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能隐藏已彻底的往随风飞，我忘了我是谁。是真的期待有人追，何必在乎我是谁？像你说的对，寂寞使人憔悴，是寂寞使人心碎。我想我做的对，我想我不会后悔，不管春风怎样吹，让我心好好爱一回。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 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全都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请你忘了我是谁。还是真的期待有人追，何必在乎我是谁？我想我做的对，我想我不会后悔。不管春风怎样吹，先好好爱一回。 为生活忙碌，为爱流泪，千回百转，这样的一个不必在乎我是谁，林忆莲。这首经典当中的经典呢，让很多的朋友听过之后都想去找找林忆莲和李宗盛当年合作的那些歌，还有李宗盛他自己唱的那些歌。仿佛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会发现这些歌曲呢，它会比之前听起来更加的动人。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直播，为你送上好音乐。我是你的老朋友阿丽，继续来听歌。希望下面这首歌呢，你可以跟着它唱起来。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想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笑笑的离去。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的声音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 One Time， 听起来是那么的性感啊，而且呢还带着另类的节奏，结合了爵士、现代的古典乐，还有就是电子乐，还有一点那种来自于外太空，听起来不知道是哪儿的声音啊，慵懒的这种调调，古典去衬托 R&B 的唱腔。好了，说了这么多，总之是满分的推荐吧。这是2014年呢 ，Mariah Hill 他发行的专辑，一共有五首歌。五首歌虽然很短，应该说专辑的歌曲虽然少，但是可听性是非常的高，推荐给各位了。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呢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位男歌手 ，Fool for You。 Give me a moment, she goes away. Could have told you I loved you. Hey, give me your hand, a moment. She goes away. Those days are over.She goes away. I could have held you always. She goes away. I could have gave you more. Hey. You knew me always. She goes away. I thought I knew you more.

不管是黑不管是白， 这样很神奇的声音能够横跨四个八度还真的是非常的少见。当然看了歌手之后就知道他是谁了，现在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除了叫做迪玛希之外，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观众叫他进口小哥、进口黑马，因为他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小哥哥。94年出生的这样的一个男歌手，凭借着很特别的声音，然后一般人达不到的这样的音域，还有就是他的颜值冲到了大家的眼前。而且呢可以想象到2017年这样的一个男歌手呢一定是会有一番作为的。颜值、唱功、气质、王子 style， 这就是集这些于一身的这位进口小哥。不管你是痴迷于音乐或者是痴迷于美好的容颜，应该都会关注到他吧。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呢是星期一的音乐随心听，虽然现在呢很多人都会着急着回家啊，想着马上就要过年了，休假了啊，但是呢每天听歌的时间，我觉得这样的音乐的时间都是可以给你带来一种新的感觉的。下面的这位女歌手呢，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她的名字是一个忧伤者的求救，好吧，有一点点陌生啊。像刚我们听到的这一位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迪瓦西的这首歌曲一样，下面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歌手带来的，很特别的女生 ，Maggie Rogers 带来这首《Alaska》。

现在觉得呢，有两个节目如果他们不播了，真的是一大损失，也是非常遗憾的事儿。一个是中国好歌曲，还有就是中国新声音，还是好声音，就是中国好声音。就是有很多的原创的歌曲在这样的舞台上面呢，会呈现出来，让大家眼前一亮，听上去也会感觉到就是一股清流啊。短短的一首歌，虽然说听起来声音并不是那么的在你耳朵当中那么规范化啊，或者是那么的常见，但是很平静又沉静的去讲述着属于周三他自己的故事。那蔡健雅与其是唱不如是听，像是一个被打动的路人一样，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音乐随心听正在进行中，下面呢要回归一下，让你听到快乐的歌，暖暖的阳光下面去满怀着希望去准备迎接新的一年。 Smile 来自于一个很小众的团体，他们是瑞典的 The Royal Concept。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ree. Facing light on the floor and in the cherry trees, we're hiding from the world. But the golden age is over. But the golden age is over. Boy, we're dancing through the snow. 听到的是 The Wookiee 带来的 Golden Age， 一个黄金年代啊。我们经常在歌曲当中或者是电影当中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词。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虽然它有着浓浓的英文范儿，但是是一个法国人带来的，而且它的名字呢经常是和 Katy Perry、 Taylor Swift、 Lana Del Rey 来捆绑出现的。那帮助了以上的这些歌手呢去夺得了6座 MTV 大奖提名，所以呢他在音乐的道路上面其实真的是才华被认可的一位音乐人。看一下时间，要送上今天最后这首歌曲。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韩国的一位歌手，他出道16年的时间，一直呢都是非常的勤勤恳恳，从浪漫满屋那个时候很呆萌的那种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帅气会跳舞，后来一路上呢被无数的人去给了很多的肯定，在感情上面呢却是一直非常的低调的，直到最近突然间爆出他手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粉丝们，向大家公开他马上就要和金泰熙结婚了。那现在呢两个人呢已经是完成了一个非常神圣又简单的质朴的婚礼，去巴厘岛去度假了。而且据说这个度假呢蜜月度假也是临时决定的，即兴决定，看到两个人嫁给爱情娶了爱情的那个样子，真的让人觉得非常的羡慕。那就送上 Rain 之前在专辑当中的一首玛丽莲梦露，也相信金泰熙就是他的那个梦中的情人，终于娶到了这样的一个让自己觉得理想当中的亲人的样子。 好吧，也祝愿大家在今天呢有美好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依然在音乐随心听来听歌吧。 北京时间